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 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放肆 扩听。 嗨，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这时间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晚的夜，和我一起互动，聊一聊你今晚想听的歌。有人说你连自己身上的肥肉都搞不定，还想要搞定别人的心吗？这两样的确都很难。 今天早上

种任性，不该太多考虑。爱没有聪不聪明，只有愿不愿意。你爱是选择回去，它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醒。你说爱本就是梦境，可你却的幸福我只能还你。想留不能留在最寂寞，没说完温柔只剩离岸。现在千里鸟有你的相拥着沉默， 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一直坚持的学习方法，就是先让自己无所事事个几个小时，然后陷入深深的懊悔，来获取学习的动力。你 get 到了吗？

守着沉默，离别总在是一种度过，记忆又高反复度我无法愈合的伤口，你的回头画上了沉默，紧紧握着情话心无雕刻着寂寞，好像我无助的魂魄，就像过往无端牵扯撕碎，谁也带不走你我理想换不醒的梦。 爱情，我怎么拥有你？一生一世的心注定。 爱情，我怎么拥有你？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。 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，你

心里不必太在意，洒脱一些过得好。 就听九六九，顺风顺水，一路走，早晚都要听，反正九六九。 改变，梦已不想念。 共温。 就听九六九，顺风顺水一路走，早晚都要听，反正九六九。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，时而宁静，时而疯狂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，把我困住，无法挣脱。这谜样的生活，风里如刀，一次次将我重伤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，就在那。腰身剪碎，这有过的我，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，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，就在那边 飞得更高，飞得